开心日报林超荣。 生活忙碌难免影响健康，所以我自己坚持就是每日黄昏的时分呢就去跑步，大概是30至45分钟。日子有功之后呢，咦，好多朋友见到我都说啊，超人你好像瘦了 fit 了同埋靓仔了，所以我都将这个健康之道推广给大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事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麟。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是邱家麟戴着口罩继续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下午5:00多啦，而家室外气温都仲有33度，相对湿度62%，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大家都会发觉啦，呢几日咧都系非常之热啦。咁啊，今日咧观塘上水系录到36度嘅高温，元朗将军澳、长洲咧都有35度嘅。咁睇下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测咧，跟住个一年九日咧，最少啊都系相似嘅天气啊，唔系话大致天晴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咁嗱，大家都记得啦，就系听日啊，讲埋听日先啦，就系气温介乎29至34度，系吹微风噶啊。咁大家都记得喺新冠病毒嘅初期咧，我谂好多人都有个少少嘅幻想啦，就系谂啊，即系个病毒会唔会好似2003年沙士咁咧，去到夏天天气热少少嘅时候咧，嗱，当年就系、是。自动消失咗啦个病毒，咁大家今日睇翻咧就睇嚟都系已经证实啦，算系证实咗系个奢望嚟噶啦。嗱，今日大家听到政府嘅新闻发布会啦，过去24小时咧有52宗新嘅个案啦，咁呢个确诊嘅个案当中有11宗系输入嘅个案，包括咧一啲海员啦同外佣啦，咁另外咧嗱呢啲先至系大家要更加紧张嘅咧，就系有41宗系本地个案，呢41宗本地个案咧只系得21宗系揾到同之前嘅本地个案系相关联嘅，另外20宗咧就可以话系来历不明啊，又或者系揾唔到一啲高危嘅因素的源头，当中就包括了新增的个案里面，又是包括了一些的士司机，包括了收银员，在不同的食肆里面都有一些新的群组，酒店职员等等，都是在这一些新的本地个案里面出现的。看来就是抗疫几个月呢，到翻即系呢个星期咧，似乎又打回原形。大家都听到新闻啦，就系讲咗好耐，究竟书展咧本来喺今个星期就开幕啦，咁究竟系咪开幕到咧？终于今日有答案啦，就系贸发局咧就宣布决定咧，就系要延期嘅，延期到几时咧？佢未有公布，咁但係咧有好多嘅书商啦，其实呢几日咧都一路喺度呼吁緊係咪要延迟咧，有一啲咧就已经因为你见到展览会咧就係要喺度搭好多台啦，搭好多嘅摊位啦， 啲书咧亦都一早买咗，准备送去展览嘅场地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书商都话已经系投入咗一啲资金喺度噶啦。咁而且唔止系书展啊，就系同期举行嘅，仲有另外三个展览，即系话即系由今个礼拜中到尾。仲有另外三个展览，包括教育及职业博览会等等咧，都系要取消或者延期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好多人会期望嘅就系、是、六合彩，本来咧就谂住下个星期咧就会重新恢复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六合彩搞珠咧，亦都系要再一次系延期嘅。咁马会嘅解释咧就系话，因为咧六合彩啦，好多人咧当有呢个六合彩买嘅时候咧，都会聚集喺投注站嗰度咧系去落注啦。咁所以咧嗰度系会有高风险嘅人群聚集，所以咧六合彩虽然咧就系喺间房里边自己喺度搞珠，但系都系要取消嘅。嗱睇翻全球嘅个案啦，其实咧根据世卫嘅数字啊。昨日的初步数字呢，全球是新增加23万确诊的个案的一日之内。这个数字呢就是半年来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个就是昨日的初步数字。看回就是在四五月的时候比较平稳的时候呢，现在的每日全球的新增个案呢是比起四五月是多了一倍以上的。咁而见到嗰个图表咧，就系、是、呢、这个数字咧，仲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增加噶。各方面嘅消息讲啦，政府咧特区政府就系会将会咧就会公布新一轮嘅抗疫措施噶。咁会唔会话回复到三四月嘅时候嘅情况咧？会唔会更多人需要家居工作等等咧？嗱，咁啊留意住政府睇下几时有公布啦。大家对于新一轮嘅抗疫措施有啲咩意见啦？有啲咩应该做咧？长远嚟讲点算好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13日朝早8:30，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预料，未来民主派配票将会更畅顺，地区直选有望取得26席。 而家有依一个数据更清楚，有35% 嘅人咧参与咗咧，我相信我哋跟住做配票嘅工作咧，系会更加顺畅。起码喺地区直选嗰度咧，我哋真系攞到26席咧，系有机会嘅。功能组别里边保住我哋传统嘅功能组别嗰7席，再加埋区议会一，只要其他嘅功能组别有任何一个我哋能够赢到嘅咧，已经系足够咧，系达到35噶啦。 10:30。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各個機構可以彈性安排留家工作。 一般工作嘅情況，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有足夠嘅防疫措施咧，呢、這個相信都係有效嘅方法，可以減慢個疫情嘅發展啦。咁另外當然唔同嘅機構公司，佢係可以做一啲彈性嘅處理，減少人。 12:30。贸发局宣布，原定星期三开幕的书展以及另外三个同期举行的博览会和创业日将会延期举行。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1宗是本地个案，其中2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咁咪留意到咧，过去啲个案咧都有几间餐厅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慈云山嘅翠河餐厅啦，彩云商场嘅彩弄皇宫大酒楼啦，咁另外就上环嘅聚短坊啦，头先有百汇轩啦，咁另外就系温莎餐厅啦。我哋都已经叫咗嗰几个餐厅就要大洗啦。市民咧，如果系留意到自己过去一两个礼拜去过呢啲餐厅咧，有唔舒服嘅话咧，要尽快睇医生。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第三波嘅疫情嚟到啊，咁原定礼拜三开幕嘅香港书展啦，就宣布贸发局宣布就系会延期举行噶。咁 貿發局就話咧，就係同政府商討之後，基於公共健康風險咧，就係話而家咧就社會就重新收緊社交距離限制啦。今年書展即使係能夠採取不同嘅預防措施咧，亦都難以追蹤接觸個案，所以應該避免舉行嘅。咁而家就話會延遲，延到幾時咧就未有公布嘅。電話裏邊咧就有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發言人彭志明嘅，彭志明你好啊， 你好啊，歐家， 係啊，呢個算唔算？算不算好消息啊？定系即系唔系即系已经太迟咧？啊， 梗系太迟啦、嗯！其实咧，一直咧，我哋都已经系追紧贸易发展局呢个主办单位，我哋同佢讲呢个疫情咁严重之下咧，我哋唔希望个书展系成为另一次爆发嗰个源头啊！咁同埋。已经系撇开咗咧我经济上嘅损失去睇嗰件事，最希望嗰即系社会安宁先系最重要。咁所以咧，我哋琴日咧，其实真系好犀利。我哋琴日咧，只不过用咗短短一个钟头，我哋有个问卷俾啲行家，居然好快啊！一个钟头之内咧，接近200个摊位嘅回应。我哋有50多个我哋其实有50多个参展商。本身有50多个，收尾后期又不停加咗其他啲唔系我哋嗰个 group 嘅人咧，都走嚟咧话大家一齐呼吁，真系延期，系100% 个个都希望延期嘅。咁但问题又嚟啦，如果延期咧，对我哋嗰、那个参展商咧，其实有个好大嘅打击嘅，因为我哋每一年你都知啊，其实你都好清楚，我哋每一年嗰个书展个收入咧，系等于我哋全年嘅总收入嘅40-50%嘅，咁即是话嗰个书展如果唔搞唔成咧，我哋系好伤嘅，我哋系嗰个跟住嚟个经济压力好大，我哋都好难运作落去。 我想问一下咧，嗱，其实咧系咪好多书商咧或者出版社咧已经系抌咗本去准备去装修个摊位啊，同埋都有啲书系入咗货准备卖咁样噶？ 当然啦，其实呢个书展咧就唔系净系我出版社嘅，我哋有其实有几种人嘅，一个咧就是出版社就是我哋啦，咁我哋印咗书，我哋就直接喺印刷厂运去咧就好简单啦。跟住咧，然后就啲发行商可能系周围去攞好多唔同出版社嘅货就攞去，咁呢个都仲系好简单。最慘咧就係啲書店啊！你大家唔知啊，啲書店原來咧，佢哋去參加書展之前咧，佢哋係去周圍買貨。呢啲買貨咧，唔係淨係香港嘅貨，佢可能啲英文書啊，大家見到，或者一啲咧大陸嘅簡體字書啦，甚至乎係最多嘅就是台灣書。咁呢一批書，佢哋通常每年咧，你計算得個時間好準嘅，即係譬如話15號書展啦，我哋13、14號入去 set up 啦，咁佢可能咧就11號或者係12號啲貨就到，咁可能咧佢全倉就一日，咁跟住就上車就去書展嘅啦，就咁樣，咁樣變咗佢哋唔使創造。好啦，你今次咁樣咧，佢哋嗰批貨點算咧？佢哋會，佢哋嗱又遲咗公布。我哋琴晚叫佢快啲決定，今日人哋就唔使車啲貨去，就唔使咧就嘥咗啲車費，又唔嘥咗啲中間有啲 helper 請咗好多人咧現場 stand by。好啦，呢批貨如果賣唔到嘅話咧，收唔到現金不得止，佢哋咧仲要找數俾嗰啲本身嘅出版社，甚至乎佢哋賣唔到之後嗰批書點樣咧留喺香港，佢哋可能要俾個倉去擺。好啦，依家政府就唔係政府啲啊 ，TDC 就話可能要延期3個月。咁頂唔頂得住咗3個月咧，都係一個問題。你捱頂得到3個月之後又點樣咧？會唔會好似台灣書展咁樣，話延期之後又另外嗰個防疫措施做得唔好，再一次再大爆發第四波嘅時候，再搞唔到嘅時候，呢即係種種咧，我哋都仲係有種擔心喺度嘅。 有啲書商話會準備即係網售，即係網上銷售，但係都應該反應應該爭好遠喎。 其实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那你总好过呢摆咗到唔喐，那现在大家研究緊，我哋啱啱我哋依家呢个群组呢，我哋不停喺度呢研究緊，我哋咪组织埋一起，即係啲货源多啲嘅吸引一啲，定係有几多少做几多少，咁希望可以钓到命，呢个其中一个办法。 即係你讲网上销售。 网上嗰个网上销售。 咁但係准备嚟切唔切呢，即係可唔可以准备得切呢，因为你要就算整个网页都要时间嘅。 有几种嘅，例如话我哋正话讲有啲书店可能系帮手，咁甚至乎自己每一间公司自己都可以自己做自己嘅网购，然后就揼一个比较大啲嘅，就大家一齐去支援一个大啲嘅，你一齐做，用尽嘅方法，但用尽方法不如咧，我哋都商量紧，就系话希望同政府坐低揾人咧要走去支援下我哋，或者係協助我哋，或者係甚至乎救我哋。如果唔係咧， 呢一次之後呢，我相信啊，我講咗好多次，呢一次之後呢，講唔成個書展呢將會我哋有個結業潮㗎。或者希望政府是救这个书业或者是救这个文化业的时候呢， 是去找些人出来想想办法，大家就是去想办法。 你刚才说 只是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去想办法。 你刚才说有可能是即书展的生意占了你们即每年的差不多一半。 一半的，是的。 这个数字呢，这个一半的数字是不是小的出版社或者小的书店，还是大的出版社大的书店都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小企，我们小型的，我们小型不一定叫书店，中小型的小企业，即是说我们出版社又是这样，书店又是这样，因为我们很靠这个书展的。你大财团那些不用计算，集团式那些，他们可能背后有很庞大的资金去撑，或者他背后都还有其他的业务，但我们纯粹就是做卖书的，我们如果这里收不到现金流，咁影響呢係即係我哋仲要啊，你分分鐘我哋仲要找數俾印刷廠㗎喎，係咪分分鐘我哋仲要好多好多支出㗎。你正話都未講完，可能係搭咗嗰啲contractor， 即係話建築商喺現場佈置咗，甚至乎我今日都仲見到有好多報紙有人賣緊廣告，咁呢啲費用你都要係付出咗呢，係冇㗎啦嘛。 防疫基金其實即係書商啊出版社都有份攞㗎嘛，嗰個資助而家點計？ 那個呢就咁樣啦，其實呢有出面啲人好多唔係好清楚好明白嘅，就其實當日呢就係、是、政府喺個防疫基金嗰1300万裏面呢就俾咗4000万出嚟呢，就俾呢個貿易發展局主辦單位呢就資助我哋參展商嘅，咁然後呢就話有10万元上限，咁我哋每個攤位呢就大概就20000松啲，即是話如果粗略咁估計呢，你要4个攤位呢就即是係大概8万几9万元，如果你8万几9万元去資助晒你嘅話，我哋依家都未清楚係咪俾足個資助10万俾足晒，但基本上如果你係揀3个位2个位呢，你可能係唔使錢參加嘅，咁嗰啲錢就唔係去俾咗你嘅，而係只不過你唔使俾個租金嘅啫， 係即係個攤位唔使俾租金， 系啦，唔系佢唔系俾咗你袋落袋嘅。好啦，咁今次系点样咧？如果延咗期啦，咁我哋要求佢咧就系、是、延期里面一个条件，就系、是、用翻呢一个资助嘅条件俾我哋下次再参加，就唔需要下次再重新计过。因为如果佢举行咗，佢即系如期今听日后日佢举行咧，佢开咗个档，然后就话你哋唔嚟参加。咁然後就要我哋下次參加要俾錢，咁所以我哋爭取就係話你延期都唔使我哋再重新再俾個錢你，用翻呢個條件，佢應承咗嘅，但嗰筆錢唔係我哋唔玩，佢要俾咗我哋，唔係咁樣嘅。咁第二步啦，就係、是、再延續一件事咧，就係、是、話你雖然延期，但我哋下次我未必參加噶嘛，因為你可能9月或者你12月可能已經唔喺香港，或者我執咗粒，或者我唔中意個期檔，我唔參加嘅時候，咁我哋依家俾咗訂噶，好似我咁，我依家俾咗幾萬蚊訂噶，咁如果我唔參加，你係咪依家即時俾翻幾萬蚊我先？即係呢個咧，我哋都仲要坐低同佢商量咯。 係，你剛才講到想話，即係政府其實要救成個出版業界，或者係即係啲書商，點樣救法咧？ 呢、這個未一個具體嘅，大家諗唔到嘅，係譬如話你做翻啲推廣嘅活動啦，或者你係起碼你圖書館都唔好搞咁多禁書啦，你俾人哋多啲睇書啦，甚至乎可能佢哋自己都透過佢哋自己嘅渠道去協助我哋舉辦啲小型嘅活動啦，或者即係小型啲啦，你唔好100几万人啦，係或者係容許我哋去。舉例啦，容許我哋去學校去做推廣又好，或者容許我哋有多啲機會去做一啲宣傳都好，咁都係一個方法，好過依家咧乜都大家唔做。咁我哋事後咧，我哋相信我哋會坐埋，希望約佢哋有關嘅官員或者係佢哋應該出嚟。如果你真係有心嘅話，希望大家坐低諗一個具體嘅方法咯。但依家具體點樣做都未知。 好，唔該曬你，彭志明，唔該曬。 好， 彭志明係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發言人啦。嗱，咁啊，過往咧，譬如舊年嘅香港書展有98万人次入場嘅人數，真係好多，好擠迫嘅。咁嗱，貿易發展局就話咧，由於即係就算點樣採取預防措施咧，都難以追蹤接觸嘅個案啦，所以宣布咧就係喺星期三 开幕的香港书展是会延期举行，未有定期的，连带同期的三个展览亦都会延期或者取消。好，电话里面有陈太，陈太你好啊。 欧嘉玲 是请讲。 先生是啊，我慢慢讲，我没有心足。咁我有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头先嗰个先生咧咁样讲佢，咁样呢啲系天意嚟噶嘛，系嘛？咁样你包唔包有冇问题发生先发生，系咪你孭镬先？啱唔啱先？ 嗯。 咁样呢啲你做生意唔系赚啊蚀噶啦，咁样呢啲系你自己咁样唔好彩噶嘛，系咪先啦？ 哦，咁佢咁佢嘅要求，你觉得佢要求有啲乜嘢过分咗？ 咁佢要求佢咪同政府攞钱咯？我知道佢一开声就同政府攞钱噶啦，佢话同政府倾噶嘛。 政府嗰个攞钱嗰个系防疫基金，又唔系落佢袋，你有冇听到佢讲？同埋咧，佢话政府希望政府帮佢咧，就搞多啲活动，等佢哋有多啲机会卖书。 希望政府帮佢啊！佢卖唔到啲书啊！希望政府同佢孭晒镬啊！话你听，呢啲做生意嘅，啲天意嚟噶嘛，系咪？人哋 咁你系咪认为阿陈太系咪陈太啊？系咪咁街边嗰啲餐厅啊，全部都唔好帮噶咯？系嘛，天意。 梗系啊，唔使帮咁多噶嘛。 即系餐厅唔好帮，咁啲工人咧，啲工人有啲工人冇工翻，咁嗰啲即系嗰啲薪金嘅补助都唔好帮。你意思系咪咁啊？ 我话俾你听，有人条件做生意，有啲啊，系嘛？佢贪不尽噶，话你听啊，真噶，唔系呃你噶。呢啲吓，你做人唔明啊，咁样噶嘛，做生意你冇办法噶，系咪？ 好多谢陈太嘅意见啦。咁我听到彭志铭刚才讲，我就听唔到佢话要政府俾钱佢啦，只不过希望多啲卖书嘅机会啦。我哋听一节新闻先，翻嚟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1宗，21宗同之前确诊个案有关联，20宗源头不明。21宗同之前确诊者有关联的个案之中，有3宗同慈云山港泰护老院有关，涉及两男一女，2宗涉及上环聚点方点心小厨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单靠围堵政策较难控制现时的疫情，相较之下，保持社交距離會是較有效的方法。張竹君說，確診個案數字多，患者去過的地方亦都多，圍堵政策只可以在得悉有人確診之後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成效會較遲見效。他呼籲市民減少非必要的社交接觸，保持社交距離才可以防止疫情傳播。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表示，一名捐血者寻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曾经在今个月5日下午在西九龙捐血站捐血。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正是追踪血液的去向，暂时知道一名在伊利沙伯医院的病人已经接受其中一部分输血。刘家宪话会安排嗰名接受捐血的病人接受隔离和病毒测试。他又话参考过往处理沙士等的经验，透过血液感染病毒的机会微，呼吁市民如果捐血之后不舒服，尽快通知有关中心。刘家宪又话抵港或者接触过确诊病人28日内都不可以捐血。針對美國向一間中國新疆政府機構以及4名官員實施制裁，中方採取反制，即日起對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以及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參議員魯比奧、克魯茲以及眾議員史密斯實施相應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方的制裁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中方將會根據形勢發展作出進一步反應。華春瑩強調，新疆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美方冇權利亦都冇資格橫加干涉，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錯誤決定。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物华街因为有工程，物华街近住协和街那里部分行车线就临时封闭，所以一带比较多车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新界啦，咁而家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至到打鼓岭新村那段就较为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同埋新田公路落马洲桥面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吗？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今日咧，啱啱嘅四點半記者會咧，政府就宣布咗有今日咧，係過去24小時有52宗個案，當中咧有41宗係本地個案，而41宗裏邊咧有20宗係來歷不明嘅，所謂就係即係揾唔到一啲高風險嘅因素啊，亦都唔知道輸入嘅途徑同埋感染嘅途徑嘅。咁嗱，當中咧又有不少咧係喺慈雲山嘅地區，有好多都係喺九龍區啦。而慈雲山咧就係亦都係佔嘅比例咧都幾多下嘅。喺過去一個星期裏邊咧，大約有40%嘅確診嘅病患咧，本地感染嘅患者咧都係同慈雲山呢個社區咧係有啲關聯。咁嗱，电话里边咧就有黄大仙区议会副主席，亦都系慈云山静安区嘅区议员黄日旭嘅。黄日旭你好啊 ，Hello， 你好，你好。 系啊，嗱，咁嗱，而家喺慈云山都有好多屋邨都有个案啦。咁啊，政府就系都俾啲即系检验瓶啲居民啦。咁而家你见到咧系派发呢啲检验嘅樽嘅过程系点样样，个速度系点样样？ 我谂派发过程就一路都持续紧，一路去，即系你有确诊嘅大厦嗰个 case， 即系一公布number之后咧， 我哋都即时，如果系房屋处管辖，我哋就同房屋处去争取尽快安排嗰、那个深喉唾液嘅测试樽咧，就嚟呢一个座楼咁样啦。咁、基本上最快嗰次我哋就试过，例如慈政村正远楼，就系、是、星期三确诊个案出咗，跟住星期六晚就有一个测试樽到咗慈政村。咁當然佢都 delay 咗啊，本身話即係嗰日嘅朝頭早到，咁但係去到夜晚七點先到咁樣啦。咁而有啲例如啱啱今日咧，就去到即係啱啱佢第二日有個確診就安康閣咧，咁就要去到 delay 咗一日，即係今日咧先至係大概晏晝四點幾時間咧先到咁樣樣。 咁會唔會有啲居民想自己去檢測，自己去揾辦法去測試啊？ 有嘅，因為其實有啲個別街坊都 PM 我或者即係個別去問我啦，因為其實第一佢工作上面好需要去做個檢測，因為公司要證明佢個身體狀況冇呢個嘅肺炎嘅情況啦，咁所以都有啲個別係我哋都講嘅，即係可能有啲私家診所去做啦，或經呢、這個我哋最近就東九龍分科富山道嗰邊嗰個嘅診所可以做化驗啦，咁亦都有啲居民咧，即係喺第一個 case 喺慈政村發生之後咧，就例如正院個 cases 咧，咁佢有啲係已經第二日就去咗嗰邊 check， 咁啊話星期六日已經有個結果通知佢冇事咁樣嘅啦已經。 譬如你接觸嘅居民會唔會希望政府係咪要加快去檢測咧，定係即係嗰啲檢驗嗰啲樽啦，應該係派得密集啲啊，或者係快啲啊，等居民可以安心啲。 其实是啊，因为大部分居民一知道或者收到张医生嗰个公布之后，已经即刻话可唔可以即刻帮佢验嗰座验啊，或者系即系佢哋因为嗰座发生嘅情况，好多居民都恐慌啦。咁以至到咧都希望能够尽快有嗰个测试樽，可以即系起码知道自己嘅状况先啦。因为佢第一又翻工有需要啦，第二都可能即系唔想累及其他可能亲人咁样样啦，因为唔知自己有冇接触到有啲嘅确诊者嘅情况嘛。 你刚才讲到恐慌系点样恐慌法啦？ 恐慌我谂就第一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即系记者会，即系而家讲紧下昼张医生嗰个记者会咧，即系佢公布其实好多时候就唔系公布嗰个单位啊嘛。咁当然佢话基于私隐亦都唔可以公布，但系事实上咧连陈数都唔讲咧，其实即系例如举个例，可能你第一单正辉正远楼或者某一啲屋苑咁样某一座楼，咁其实佢唔系成座楼有事噶嘛，佢就系个确诊者个单位嗰个确诊者有事啫嘛。咁但系成座嘅居民都好恐慌，你究竟佢有冇接触过嗰个居民呢？有冇接触过确诊者，或是确诊者掂过嘅地方，佢有冇掂过呢？咁尤其是大家知道呢个病毒都几犀利噶嘛，即系嗰啲病毒存留喺某一啲物件，都可能分钟可以去到一日以上，都可以仍然有个毒性喺度噶嘛，咁所以其实好多居民都好担心咯。 所以啲清洁工去即系同大厦清洁嘅时候，其实都唔知道边个单位嘅住客有事噶，系嘛？即系成间大厦咁咯。 当你而家即系新鲜滚热啦，张医生公布某一个大厦有事，某一个大厦有确诊者，咁已经基本上，例如房屋处我哋叫咗一定要即刻做啦，咁全座。因为唔知边层啊嘛，又唔知边个单位啊嘛，咁全座差唔多每层都消毒噶啦，咁清洁工都唔知，所以清洁工全部都一定系着晒防护衣去做呢个消毒啊，清洁1:49嘅漂白水去做啦。咁而私楼嘅基本上都法团或者管业处都会即刻安排，如果我哋熟悉嘅。你話剛才我哋慈雲山比較嚴重啲，我哋一啲嘅屋苑啊都做咗呢啲動作，但係個問題，佢要講翻個單位俾負責嘅負責嘅團體啦，即係包括房屋處或者管業處咧，有好多時候咧就唔係即刻講嘅，佢去到差唔多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先講到個單位俾佢聽， 都會講嘅，都知嘅係嘛， 都會知，但係個問題你要記住就一樣嘢就係、是、個單位嘅。外墙喉管是要 check 的嘛，即是你不知道他外墙喉管有没有泄漏。如果举个例子，你今天确诊你通知了，但是问题是我不可以 check 到喉管，要两三天后 check 喉管。那讲真的是人都恐慌了，是不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身边的喉即是我住在他附近啦，定还是我住得他很远的嘛。那这个就是造成居民恐慌啦。那同埋对于在那个執行的部门上面都非常困难的。即是如果万一真的有事，那你要很耐过两日才可以 check。咁你咪引發咗即係嗰個所謂社區爆發咯。咁你即係好坦白咁講，你還掂都知道佢住邊咗啦，你冇可能唔知佢住邊個單位㗎嘛，啱唔啱先啦？即係佢嗰個 嗰個確診者係要報上佢個資料。你既然都知道，咁你點解唔可以即刻通報嗰個負責嘅，例如房屋處或者負責嘅法團管業處或者有關清潔公司，咁可以即刻處理咗。我當全座都可以做清潔都冇問題，但起碼你知道嗰座可以 check 埋啲喉管嗰啲嘢嘛。 係，可能都係講嚟講去就可能私隱啦，係咪咧？ 我哋一路追問，當然我都接觸唔到阿張醫生啦，係咪先？我哋都，但佢又忙，我又忙啦，係咪先？咁但係第二就我諗政府，我哋去同之前喺嗰、那個疫情中間，我哋都見過食衞局有啲嘅，或者食環署佢哋都其實都好困難。佢哋話因為始終話喺嗰個個案，如果萬一爆發等等啦，都話佢就和清就話好多個案啦，咁亦都未能有一一通報曬所有嘅資料，咁亦都要確實，因為佢話亦都驚萬一有。冇一個 double check 嘅情況咧，就驚錯漏就大家仲危險，仲恐慌咁樣咯。 咁見到即係近日嘅個案裏邊咧，譬如即係琴日開始計啦，即係琴日之前嘅七月咧，就差唔多本地個案有四成係喺慈雲山嘅。你喺個區咧，你覺得有冇啲乜嘢環境因素、環境嘅高危因素，即係慈雲山嘅街坊要特別注意？ 我諗最重要就係我之前有傳媒問我，我都係咁樣即係回應，就係我哋睇到成個確診者佢哋經過或者佢接觸嘅場地咧，就係慈雲山中心。 嗯， 同埋較早之前就係即係港大老人院嗰邊，可能有啲探親者或者係一啲嘅服務者或者係啲照顧者啦。咁但係中間我哋見過一路見到嘅情況就係慈雲山中心係一個其中一個媒介咧。是逢親食肆或者逢親有去過都好像曾經有拿過嘢咁樣。咁我諗呢個慈雲山中心就係其中一個媒介呢，係將呢個病毒係溫藏又好，你話可能擴散又好啦。咁雖然知道而家領展之前我哋同佢溝通裏面就大消毒或者大清洗，甚至而家我相信慈雲山中心我哋有啲街坊同我哋講而家都變咗做死城咁滯㗎啦。咁但係問題呢，即係始終你嗰個媒介係仍然存在，一路消毒嘅情況，咁我哋都希望能夠更加進展得好，希望可以打破呢一樣嘢咧，就令到嗰個安全系數可以提高咁樣咯。 即係好多人都話咧，最近即係大家放鬆咗啦，或者係好多長者咧都開始唔戴口罩啦，或者戴口罩戴得唔好啦。你見到喺慈雲山有冇呢個情況？ 有噶。慈雲山好多居民，年輕嘅居民有時幫我哋手啦。有時都會勸喻啲長者係去戴口罩，咁但係啲長者又鬧翻佢轉頭咁樣情況，咁亦都係非常之即係我哋都加強咗。如果房屋處範圍咧，我就叫即係保安緊加強巡視，叫啲老人家咧即係戴口罩。咁其實較早之前其實好多唔同嘅團體啦，包括我諗唔同政治團體都有啲口罩送俾啲長者。長者應該係唔缺口罩，正常嚟講。問題就係佢哋好多時候可能天氣太熱啦，或者冷得大咁樣。咁我諗呢度都呼籲啦，啲長者老友記啦，都真係為咗自己健康，亦都為咗身邊嘅鄰舍啦。咁希望真係戴口罩咯。因為其實第一轉大爆發嗰個慈雲山開始係大部分係老人家嘅。咁所以我哋相信亦都係同嗰個個人衞生係有直接嘅關聯咁樣情況。咁當然啦，依個係我哋喺社區裏面嘅經驗同埋一個嘅體會啦。咁可能未必有一個醫學嘅準則，咁但係起碼喺我哋觀察同埋嗰個社區經驗嚟講咧，係睇到依個狀況係有影響性嘅。咁我諗依度真係長者老友記都即係為己為人都希望戴口罩咯。 好，唔該曬你，黃日旭。黄日旭系黄大仙区议会副主席，本身都系慈云山静安区嘅区议员。其实见到政府嘅记者会里边都系咁讲噶啦。今次呢一波嘅爆发同之前咧就或者第二波咧有几大嘅明显分别嘅，就系咧今次嘅爆发咧已经系可以话系深入咗社区啦。之前嗰次爆发好多都系外地翻嚟嘅人啦，咁都系可以追踪到佢哋嘅踪迹嘅，同埋大家知道佢系高风险咧，大家都会小心。但系咧今次嘅爆发见到啦一个一个数出嚟嘅个案咧，譬如系的士司机地产经纪喺一啲铺头嘅收银员喺餐厅里边嘅食客餐厅里边嘅侍应经理等等，咁呢啲咧都系喺大家生活嘅周围嘅人咧，都开始出现咗即系感染病毒嘅人啦。咁同之前嗰两波咧就有啲唔同噶。好啦，大家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郭太啊，郭太你好， 系柯嘉良你好， 系你好， 系我想系讲下自己嘅睇法嘅，对于今呢一波疫情。 咁我係覺得我哋大家都應該要，即係正如好似梁卓偉教授咁講，我哋去決定任何政策咧，都只可以考慮個疫情本身，而唔好有其他政治考慮。因為我自己覺得，個人覺得啦，今次第三波引起咧，主要就係由於政府嘅政策係錯誤嘅。 点咧？ 点解咁讲咧？第一就系、是、喺父亲节之前，父亲节系星期日21号，19号咧佢就宣布，即系佢话宣布咧19号就话会喺父亲节嗰日系开放，由8个人改做12个人。咁我觉得呢个都系 O K 嘅，即系循序渐进咁样由8个人开放做12个人。但系跟住下边嗰句我就觉得非常之唔 O K 啦。佢话咧，8个人改做12个人，然后咧。全場咧，即係酒樓人數係不限。咁我一聽應開隔，即係電視機隔離，我已經覺得有冇搞錯啊！即係因為你根本係冇任何證據，覺得係而家社會上高係冇呢個係隱形傳播者啊嘛。其實當時喺5月裏邊有個梨木樹群組，6月有個瀝源嘅群組，都係揾唔到原因噶。咁所以係絕對唔可以咁樣開放。嗱，我要先此聲明，我絕對唔係衛生。界亦都唔系护理界嘅人士，我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啫。我都觉得好唔 OK， 咁我喺电视机旁边已经咁讲。咁好估唔到就真系开放咗之后，咁2个礼拜到就爆啦。咁另外第二个政策咧就系、是、张宇仁牵头嗰啲咧，咩撑经济啊，咩保就业嗰啲啦，就宣布话有一系列嘅活动推出，点样挽救经济啊？就话7月就7节，8月就8节嗰个活动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嗰个活动叫咩名啦？ 唔记得， 即系我哋都费事去记佢啦。总之我哋知道有件咁嘅事啦。咁我就觉得好吓人咯。即系政府有任何即系数据去支持我哋个社会而家系安全得咁紧要咩？即系叫大家走出去。 即系你认为唔即系嗰阵时就唔应该咁快去鼓励大家出去消费系嘛？ 完全系错误啊！因为我哋嘅市民咧，普通市民只不过好似小朋友咁嘅啫嘛。即系对于呢个 virus 即系呢个病毒啊，好似小朋友咁嘅啫嘛。佢系靠大人话俾佢听。咁政府就系我哋，即、就、系、是、好似大人咁嘅角色。咁而家大人话俾你听，好安全啊，冇事啊，我哋出去玩啊，去庆同欢庆啊，同庆贺咁，大家咪走出去咯。於是就爆得咁緊要咯，即係已經係喺各方面已經係有，即係各個行業都已經係惹到咯。咁而家我最擔心嘅就係冇源頭，揾唔到源頭嘅 case 係有成40%-50%，係好擔心噶。咁即係直至到，而且你睇下佢哋處理書展嗰個處理辦法，好多人即係業界都呼籲佢哋唔好再搞佢，直至到琴日阿盧寵茂教授同埋阿。袁国勇教授即系提议话唔好搞，佢先至今日宣布到。咁我咪即系我希望政府咧真系唔好咁样样带领唔到我哋嘅市民，我次次都系即系错误嘅政策咯。 好多谢郭太嘅意见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呢一波嘅病毒咧，根据一啲基因嘅检测咧。其实已经变咗种啊，有少少基因嘅突变咗啦。而家呢个病毒比起2-3个月前嗰个版本咧，传染力系高咗好多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咁啊，话说咧，上星期啊，殖民地时代咧。最后一任的港督彭定康先生呢就用了一句说话形容现在香港的特首。先至声明萧叔亦都是一贯他以往的作风，就是只谈语言就绝对不论政治的。咁呢他那句说话呢就是用了一个字就叫做 Quisling,Q-U-I-S-L-I-N-G, Quisling。好多人都问萧叔究竟这个字怎么解呢，但系咧，萧叔发觉咧，呢个字我系完全唔识噶，咁所以唯有咧就查下字典啦。原来发现呢个字咧，大概咧就系一个叛国或者卖国嘅人嘅咁嘅意思。佢嘅出处咧就系喺挪威嘅一个暗通敌国嘅一个军官。咁其实如果我哋照咁睇翻咧，中文大概我哋可以用类似可能吴三桂啊之类咁嘅人物咧，就有类似嘅作用啦。呢種咁嘅修辭手法咧，我哋通常咧就叫做咧 allusion， 我哋英文即係用一啲可能歷史或者文學或者係一啲神話嘅故事裡面嘅人物或者地方或者名咁啦， 即係可能用好簡單嘅幾個字就可以講到好深層嘅意思咁樣。咁我哋今個星期咧，小叔你會講多幾集咧英文所謂呢啲叫 allusion， 即係一啲類似引經據典嘅常用嘅人名。OK，Quisling 呢個字大家記住 ，Quisling。Quisling。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就係呢一波嘅疫情咧，其實係發生喺好多喺身邊嘅大家成日去嘅地方啊。咁喺好多嘅學校裏邊啦，有師生似乎係因為打排球而感染到啦。咁另外亦都喺補習社有感染個案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教育中心聯盟發言人任偉豪嘅。任偉豪你好啊， 係歐生你好。 係啊，嗱咁啊，即係補習社嘅個案就唔算好多，咁但係咧睇嚟都好多家長會擔心啊。咁而家你哋嘅營運情況點樣？ 其實今一波咧就比起上一波咧，啲家長就定好多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咧依排離開補習社嘅家長就知道咧，我哋啲衞生都做到好足㗎啦。咁就又口罩啦，又消毒啦，又探熱啦，有啲護目帽照戴，甚至戴埋雨褸，我哋都唔介意嘅。咁所以好多家長咧都繼續照嚟嘅，不過始終咧都有少少家長咧係比較擔心啲，但係總體嚟講咧，比起上一次咧，即係大家係都 keep 翻到個信心喺度嘅。即係其實而家咧，我哋分時段開放之後咧，補習社嗰個人員嗰個密度，因為而家放暑假啦嘛，其實個密度低㗎啦，已經變到 通常幾多人一班啊？ 係 啊，幾多人一班通常？ 譬如我做例子啦，我本来呢放呢个暑假之前呢就30个人一班嘅，咁而家放咗暑假啦，咁啲小朋友可以全日都嚟到上堂，咁我哋就拆开做四个时段，咁每个时段呢都係少过10个㗎，咁所以嗰、那个比例呢嗰、那个人嘅密度呢其实好低好低嘅，变咗就係好宽敞而家。 咁嗱，啲家长会唔会都觉得喂而家又嚟啦，咁所以唔学住啦，唔读住啦，有多唔多呢啲情况？ 都有嘅，但係唔多，好有好多呢就唔係话直头话唔学住，係我睇多一两日先，比起以往嗰个经验呢就即刻话唔学㗎啦，而家呢就会话睇多一两日再睇下点先。但係都唔係话好多家长会话睇住点先添嘅，即係好多都照样继续上堂，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哋放咗暑假之后呢嗰、那个人嗰、那个学生密度呢会低好多，咁所以佢哋都认为呢一度都仲係安全嘅。 咁、如果真係交咗学费又唔想嚟上堂嗰啲，咁嗰啲家长系咪可以以后补返呀定係点？ 各个中心有各个中心嘅做法啦，係啦，咁我哋就话可以顺延补返堂俾佢哋嘅，自己係啦。咁其他就各个就唔知道其他点样做法啦，我哋都冇一个统一嘅做法嘅。 係咁啦，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咁你哋即係补习啊同埋做呢啲教育中心嘅呢个行业而家状态又如何？ 其實就睇係 serve 咩年齡層嘅，越細個嘅 serve 越細個嘅教育中心咧，就越敏感嘅。其實就咁中學嗰啲，其實個影響唔算太大嘅，即係復咗課之後都翻齊曬嚟啊，照常啊，同埋佢哋都好多可以接受到 Zoom 嘅教學嗰啲。反而細嗰啲，例如細到去 pay group 嗰啲咧，嗰啲嗰個影響就比較嚴重啲啦，啲家長就敏感啲嘅。系啦，同埋 Zoom 唔到啊，或者网上教学唔到，咁所以嗰啲咧就个影响大好多啦。 咁而家你哋有几多课程系网上教学噶？ 我自己间 center 嘅意思系，暂时就未做翻网上教学，因为好多小朋友都已经翻咗嚟center 上堂嘅。咁而家今次停一停，我哋都仲未有网上教学嘅安排住。 即系暂时都仲系，如果继续上嘅都系即系真人真即系见面上堂嘅， 系啦，上 center 度上堂咯。 所以我覺得補習社唔係話即係好似衛生署啦早日應該尋日講話係高危嘅講法咧，我覺得唔係好公道嘅，同埋嗰個科學根據咧就好似冇乜。 因為我諗佢哋嘅講法係因為喺個密閉空間裏邊啊嘛，咁同埋係可能佢哋感覺都可能好多人，所以覺得係高危啦。點解唔係你覺得嚇？ 是因为其实睇返啲数据呢100万个学童里面呢一月爆发疫症去到而家7月中啦。其实先有第一单是怀疑可能同埋补习社系有关的。其实呢个数字呢系令到我哋业界呢非常之自豪嘅数字嚟嘅。因为即系借住呢个机会要赞一赞下我哋啲同业。因为我相信呢佢哋喺防疫嗰度呢非常之努力而且好有效。所以呢先去到咁耐嘅时间去到今日呢先有第一单系学童同呢一个嘅有先至话有可能同呢一个嘅补习班有关嘅。咁亦都证明咗即係我哋补习社啦教育中心其实呢喺数字上面呢系比起中小学甚至其他场所更加安全。 好多谢任伟豪唔该晒。係任伟豪呢系教育中心联盟发言人我哋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白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芝摩尔国际29蚊跌了两蚊，比亚迪股份89.8升12.5，中国平安88.15升0.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泰瑞国际、共享集团、腾邦控股、十方控股同埋正道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智星集团、Future Data、荣辉国际、耀荣集团同埋盛乐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8。人民幣7.002，英鎊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港金報16,710，比上日收市升4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09.17美元，賣出1,810.08美元。港匯指數106.9，跌0.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同埋观塘道嘅好多车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啦，而家中区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现时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金钟港铁站附近。九龙方面咧，观塘嘅物华街因为有啲道路工程啊，物华街近住协和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所以多车啦。龙尾去到康宁道，窝打路道沙田九龙塘近住律伦街一带多车啦，龙尾排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啦，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嗰段咧，就交通比较繁忙嘅。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

做乜嘢都離唔開個社區個社會嘅，係嘛？不過當然咧，我自己嘅專業背景就係土地啊、房屋啊、環保啊依方面啲工作，我就做得多啲啦。文化亦都係興趣啦，咁樣。 係，咁所以 社會議題就多方多面嘅。 嗯，所以就啱曬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嘅。即係節目風格啦，每日我哋坐低或者係當日咧，我哋都係會就住當日啊，或者近一兩日發生嘅事情咧，隨時隨地去評論啦，去大家去傾談啦，亦都聽不同嘅聽眾啊、嘉賓嘅意見啦，所以即係要涉獵嘅範疇係好多嘅啊。嗱，咁今日咧，我哋難免啊，就係估唔到咧，又係關於疫情嘅新聞啦。我仲記得喺過去嘅。一個半個月嚟咧，都少傾咗噶啦嚇。兩三月、二三月嘅時候咧，幾乎日日我哋日日都係傾緊講緊個疫情。咁但係睇嚟咧，呢、這個疫情咧第三波嚟到啦，今日見到新增嘅確診個案咧，嗰、那個本地嘅個案咧係有42宗嘅。呢個42宗嘅個案咧，41宗啊，呢41宗嘅個案咧就係、是。在疫情爆發以來的幾個月裏面，本地個案最多的一日，這 個問題都真的相當大，因為我自己呢這半年來呢，尤其是這幾個月有個習慣，一起身呢就先看看全世界的疫情的數字先。 我也有這個習慣， 是啊，是啊，一路來說香港相對來說呢都給我們即有一個安慰啦，樣但是突然間尤其是咁多嘅本地個案，更加即係關注嘅就係好似理解咧，今日有好多嘅個案咧，係揾唔到源頭。咁依個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真係大家都係要諗一諗辦法啊。咁但係成日聽啲專家意見，又好似都就算專家都好似意見好紛雲咁樣喎，咁樣咁即係我哋都真係需要。点去了解件事呢，尤其是如果牵涉到社会民生，譬如今日咁取消咗书展咁。咁我嚟之前都有机会同出版界啲朋友倾下偈咁。咁当然喺佢哋嘅角度嚟讲，佢哋又哇真係相当关注啦，惨啦，等咗成年先有咁嘅机会咁样。咁依家又取消咗啦。 咁所以呢就係、是、究竟呢啲大型活动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似书展咁去年嚟计就係、是。98万人次去過嘅，咁所以係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咧，大家都會覺得唔搞好過搞嘅。咁但係喺日常嘅生活裏面，我哋係咪要回復翻到去三月嘅時候，可能係出街食飯四個人一張台，又或者係大家開始翻居家工作，甚至係好多政府嘅一啲公共場所全部都要關閉咧？咁呢個就係、是、我諗大家或者政府而家諗緊啊，相信好快有公布添。 係啊，但係。因為疫情咁反覆咧，真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咧，全球嘅主要國家我哋都睇到。究竟係咪比一般嘅民生嘅經濟活動係有限度恢復翻啦？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咧，你其實好多產業係咪可以長期咁樣反反覆覆之間捱到落去咧？捱唔到落去嘅時候，就唔係喺屋企翻工嘅問題，係真係冇工翻嘅咯。咁依啲咧，我諗就喺政府嘅層面咧，當佢要考慮咁闊嘅種種嘅層次嘅問題嘅時候咧，點樣去做個決定咧？咁我個人自己咧就感覺政府咧就一路睇住嗰個狀況嘅演變，然後嚟去做一啲決策啦。咁但係依家咁多嘅本地嘅個案，尤其是不明來源嘅個案發生嘅時候，點樣監察呢？又聽到有篩查各方面呢啲咁嘅考量嘅時候，但係我純粹從一個普通人嘅角度嚟講，有時我聽咗咁多，我都分唔到究竟呢啲嘅專家嘅意見可以有即係面對一個咁反覆嘅疫情，可以有幾有效去真係阻止佢呢？或者去到邊個時候個社會整體要狠心去做一個決定呢？咁當然。在政治上面任何地方你说我要适应所谓群体免疫的大幅度感染的、在政治上面是很难听的说话、但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会不会有一天在香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即大家当然不希望啦、 但是看到的就是譬如你在美国，现在看到美国印度 巴西啦，係嗰個個案咧，仲係喺度升緊嘅。咁佢哋亦都已經有啲措施已經放棄咗，可以話亦都即係唔係話咁嚴格嘅一啲檢疫措施。咁佢哋嘅發展又點咧？嗱，不如咁啊，我哋講翻香港嘅情況咧，就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喺電話裏邊嘅。梁子超你好。 梁子超你好， 系啊嗱，咁啊，大家都见到嗰个数字，尤其本地感染个案飙升啦，政府就应该就系商讨紧，究竟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要重新再做嘅？你嘅意见系点啊？有啲咩措施而家我哋一定要做？ 嗱，我谂大家要真系比较上，真系要睇下香港自己实际上嘅我哋嘅本身嘅各项嘅限制，各项嘅条件。冇人想喺个疫情度真係用一啲譬如话係好多嘅限制措施呀咁。但如果你唔能够即时真真正正堵截咗个疫情呢，香港嗰个以我哋各方面嘅条件嚟讲呢，我哋个灾情呢肯定比欧洲好多大城市係会惨淡。我哋本身个经济入面呢，如果喺个疫情大型嘅爆发嗰度呢，我哋一定係要去到可能要用到所谓舒缓嗰个情况呢，我哋嘅医院入面一定係倒下。我哋一定好多嘅老人院舍入面呢，我哋可能好多老人家我哋要放弃。亦都我哋嘅经济入面呢，由于係好多系啲外向型经济呢，我哋嘅经济打击一定比其他啲能够自给自足嘅地方呢係一定係沉重嘅。所以其實香港是冇得選擇，一係你就真係成功能夠係好快咁反應堵截到個疫情，如果唔係入面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咧，無論喺我哋嘅民，即係本身我哋嘅醫院啦，我哋嘅民生啦，同埋我哋嘅經濟入面咧，個打擊咧係一定係絕對地沉重，同埋亦都唔好諗住所謂共存，我哋嘅將會係死去嘅親戚朋友。同埋我哋將會打擊到即係話沉淪嘅經濟呢，係唔可以同個病毒共存。同埋仲有一樣要諗呢，就係話今次我哋香港嗰個疫情嘅爆發呢，可以話喺神州大地入面呢，係除咗係咁耐嚟到，除咗湖北省以外入面呢一個最大一個災情。如果呢個情況係去到一個全面失控，而係話反為去輸入個國內嗰陣時候呢，可能入面有好多我哋嘅國內嘅同仁啦，又我哋本身同胞呢，就真係會講啦，究竟我哋嘅做法入面能唔能夠對得起14億神州。即係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呢，好快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啲限制措施入面啦，澳門我諗先行一步啦，你根本上我哋出現有健康嘅證明。咁其實呢樣嘢都好快會嚟嘅。咁其實大家要諗呢，就係話我哋一方面話想恢復個區域經濟，但如果你唔能夠做好個本分，迅速去控制疫情，真係可以做到即係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呢，你用咩條件去即係話恢復返香港經濟呢？ 嗱，你見到 有啲嘢有啲嘢我諗係要真係要做啦，就唔能夠再猶豫。 要做乜嘢？要做啲乜嘢？ 我哋其實入面呢，而家個源頭已經擴散到即係話社會嘅各個層面，其實一定係要用一啲嘅急速嘅措施去立刻減少社會上面嘅人流。即係政府第一步要做嘅，一定係即係話你唔能夠淨係呼籲市民留屋企，你要創造一個環境令大部分市民都可以留到屋企。你起碼就話你個公務員入面呢，就係話停止啲不必要服務。大部分公務員可以在家居工作，然後呼籲商界盡快響應，在這兩個禮拜內的時候呢，是將那個本身的人流就減到最低，令到我們很多地方的火頭呢不會火頭處處，令到我們那個就是說那個個案的追蹤啊，就是說那個防控那些的在前線打緊仗那些呢，不會應接不暇，有機會可以撲滅到現在已經著了個火。如果你根本上四周围不断咁着火呢，根本上你就算有几多人手，你都唔能够即係话係撲滅咗而家咁嘅群组爆发，你嘅疫情只会越演越烈。其实呢啲係一个冇得选择嘅一个情况。 撲滅火头呢，你见到个措施除咗话你刚才所讲，譬如我哋二三月嘅时候都见过嗰啲之外，仲有啲乜嘢要加码？ 我想呢，我們二三月用那些呢是一個基本的，同埋我們一定要守好我們自己的關口呢，那些措施呢，我們過去那個零兩個月呢基本上是中門大開的，很多的轉機轉船轉間那些安排入面呢，其實引入大量的員走進我們社區，亦都令到我們那些可能的士司機很多時候接載這些呢，是再將它的散布全港，包括他們就是說交間的茶餐廳，現在那些地方呢，我們就一些不同的風險途徑呢，在那些地方呢其實應該要加快那些出篩檢的情況，而到開始是一個什麼呢，一定要用一個風險評估，哪些地方真的有成本效益的，然後先去做篩檢，不要諗住入面呢，即係話係成日都諗住話你可以好似國內咁做一個大型嘅排查，因為香港而家我哋根本上呢就係話我哋冇條件係做個大排查，唔係因為我哋做唔到咁多嘅測試，如果一個喺我哋仲有一個活而家仲係不斷傳播緊嘅情況，如果我哋唔能夠將個人口完全凍結喺一個即係話社區嘅一個封閉式管理度呢，你排查冇用嘅，因為你今日驗完冇嘢，聽日佢過咗傳播期可以傳播，如果佢周圍走嘅，聽日可以再受感染，根本上嗰啲有啲咁嘅建議入面呢，其實只會將我哋而家僅有嘅資源呢係分薄咗，令到我哋控制唔到我哋應該控制嘅嘢。 咁但係梁子超啊，翻去即係最終嚟講，嗱，因為社區今日咧會出咗好多源頭不明嘅即係案例啦，咁樣 翻呢啲嘅每一個發現嘅個案都係一個源頭，佢跟住佢呢個個案入邊能夠追蹤到嘅都可以去追蹤，每一個發現嘅個案都係一個追蹤嘅對象。由個個案出現咗個個案度，我哋開始追；由一啲比較高風險區域啲嗰啲，如果有病徵嘅人嗰啲，我哋會優先，我哋會係跟住去做。如果係有啲地方有大型嘅，譬如成個座野嘅真係有爆發嗰時咧，我哋可能咧係喺而家嗰個隔離設施個唔夠嗰時候咧，可能係需要一個所謂集體嘅居家嘅隔離。好多嘢我哋可能都係要諗嘅。我哋做嗰個三月嘅措施咧，只係應付一個好小型嘅外源性輸入嘅問題。我哋今次嗰次都可以講得話一個我哋本地入面係火頭處處。如果我哋唔能夠喺迅速短期內用一啲比較果斷嘅措施，大幅度減低社會嘅人流咧，根本上我哋可能不斷有其他地方着火咧，我哋冇可能用嗰、那個即係話啲篩檢啊、追蹤嘅措施咧，能夠可以控制到斬斷嘅傳播。 其實聽你咁講，其實真係要翻去，係咪話將我哋嘅關口又再唔好話全面封閉啦？但係真係極大幅度封閉，同埋喺個城市上邊嘅一般嘅經濟活動需要停咗來先得噶咯喎，咁樣。 其實呢，我哋會翻三月嘅措施，我諗係第一步啦。同埋你係話將啲高中風險嚟嘅地方啲豁免人嗰啲，我諗全部都要喺香港嘅時間入面呢，都係一個封閉式唔好接觸社區嘅管理，你就去夠時間走咪俾佢走囉。咁其實嗰啲其他嗰啲需唔需要進一步呢，其實睇市民大眾能夠應到政府嘅呼籲有幾多？如果大家都能夠好合作咁樣，盡量減少出去，我哋市面上嘅人流已經係大幅減少，呢個係最有效嘅。因為就算喺歐洲去到即係話居家令同封城咧，如果大家唔合作咧，其實都唔會發生一個好大嘅快嘅效果。咁如果你話真係話市民大眾、政府唔做，或者市民大眾入邊係唔能夠做一個全面嘅呼應嗰時候咧，最終我哋都可能係要走翻即係話歐洲嘅老路，即係話真係有啲居家令啊、封城啊呢個措施。咁但係嗰啲措施入面咧，其實如果真係要用到嗰啲措施入面咧，其實亦都講緊我哋嘅疫情將會全面失控。 係，咁明白。嗱，你剛才講到就係即係有好多措施要每個市民都要去做啦。咁另外就係你剛才都提到嘅就係話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哋而家咧，即係尤其喺關口係大開中門嘅嗰、那個漏洞喺邊啊？最大嘅漏洞喺邊啊？ 我諗漏洞咧就係話咧，我哋喺五月尾六月初開始咧，其實入面全球嗰個疫情咧開始反彈，同埋亞洲區咧一啲以前病冇發生到咁緊要區域咧個個案都急增緊。但我哋喺嗰段時間咧，我哋容許啲轉機， 我哋容許喺香港嗰啲豁免嗰啲咧，嗰啲嘅船員入邊咧，就話喺一啲高中風險嘅地區嚟喺香港轉間，但我哋當時冇執緊嗰啲所有一啲任何嘅措施。咁至於你話就算真係有個案發現咧，我哋冇跟進嗰啲嘅漏洞，而係將啲地方封鎖。而家你睇每日入邊咁多個輸入個案，牽涉到啲船員嗰啲，唔通呢啲咁嘅船員當時喺我哋六月嗰陣時冇出現過咩？而呢啲船員如果佢哋離開香港，會唔會搭的士啊？佢哋根本上或者佢哋嚟到香港嘅機場上會唔會搭的士啊？咁根本上我哋的士如果再多，佢哋會唔會受感染啊？我哋的士如果喺交更嗰時候，可唔可以感染到嗰個茶餐廳嗰啲老嗰啲廚師啊，感染曬嗰啲員工啊？咁其實全部呢啲都可以。咁但係我哋無謂睇翻轉頭啦，而係要向前看。因為而家個源頭已經係火頭處處，同埋個火源咧四周圍都係。我哋除咗係要刪咗嗰個，譬如話刪咗個煤氣之後咧，你都仲要乜嘢咧？仲要即係話要將你話你本身嗰、那個唔好俾啲其他有火源地方咁容易點著。你要兩方面工作，一方面工作係盡快減低個社會上面個接觸同埋人流，令到嗰啲隱性傳播方面咧，我哋可以即係迅速將佢控制，唔好太多地方著火。第二樣嘢就係、是。话咧能够追踪到嘅一啲嘅群集式嘅或者家居嗰方面咧，嗰啲我哋可以追踪到嘅，我哋就要发挥嗰个个案追踪同埋筛检嘅最大功效，将呢火尽快扑熄。 但梁子超人正如你所讲咧，香港其实同欧洲啊好多地方唔同咧，佢哋好多地方都自给自足啦，系嘛？但系我哋就一个唔系自给自足嘅地方，你头先讲，但系即系正正系咁嘅情况底下，如果我哋行翻去源头好多关口啊，或者甚至内部嘅活动都去阻止佢嘅时候， 睇你短线同长线。你正如当时喺大陆开始要封城啊，同埋或者系要好多地方要封锁嗰阵时候咧，都好多人讲过，你宁愿系损失个经济两个礼拜，你都唔好损失嚟紧你未有疫苗之前嗰个可能一年或者甚至乎年半嘅时候入边嘅你全面经济入边死。兩個禮拜入面我哋儲備支撐到，但係如果我哋再長啲，我哋接國民生產總值嗰40%嘅儲備，而家可能冇添啊，用咗2000億，根本上係冇可能支撐嘅。咁其實呢樣嘢就要速戰速決，盡短時間將個疫情係控制落嚟，我哋先有機 會。但會唔會即係過幾個禮拜之後，你睇到咁反覆嘅情況嗱？依家歐美嗰、那個，尤其是美國，至到其他地方一路爆發啦，係咪？ 我哋唔好用歐美做榜樣， 唔係做榜樣啊！但係某一天我哋開翻個關口嘅，咁佢哋大部分人可能已經即係有染疫啊！咁 個關口入邊，我哋咪驗多啲咯。嚟之前3日要有檢查，嚟到香港再檢查。豁免人士嚟喺香港嗰時封閉式管理，好多嘢都做到嘅。我哋唔好睇住嗰歐美做榜樣，我哋應該用咧係湖北省以外嘅城市做榜樣。 好，唔該曬。 兩個禮拜內將疫情去個拐，兩個禮拜內將佢控制 好。唔該曬，梁子超，我哋要聽一節 29-34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的交通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 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返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仍然都是车多。在新界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了长青隧道，龙尾近长青桥。现在长青隧道受到车多影响，去机场方向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新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嘉南别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清屿干线欣路站去九龙，新田公路落马洲桥面去上水，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陈奕迅。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一点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 Together， 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一点，开心多一点。 开心日报， 黄桂林。 点样令到自己健康？好简单，最紧要就系唔好俾自己停落嚟啦。好似我咁样，每日保持行一万步咧，比如身体都健康啲嘅。就算行唔到一万步，都攞半个钟头出嚟咧，系尽量周围行下喐下，等自己可以咩咧？舒筋活络，精精神神。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评论员系林小鲁。 欧嘉伦你好， 你好啊。嗱，讲一节消息先啦，就系、是、大家我哋一路讲紧嘅政府咧，就将会公布，即系而家疫症再一次爆发嘅防疫措施。行政会议咧就提前咗，嗱，平时星期二朝早开会嘅，佢提前咗今日下昼开紧会，而家系开紧会。咁政府就有新闻公布就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完会之后大约晚上八点钟呢就会举行记者会的。咁相信都是宣布新一轮的防疫措施。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听住我哋嘅新闻，睇下新一轮嘅防疫措施会系点呀。 是啊，我即係感觉上呢收紧就难免㗎啦。咁但係真係一个咁反复嘅情况底下，收到几紧亦、都要掂量整体的经济嗰个环境咧、有时都唔系净系经济、民生唔系单净经济噶嘛，社会接触啊，各方面啊，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咁即系头先听到专家嘅讲法，但系实际嚟讲，我哋依家究竟有几多漏洞，即系系可以即时堵截得到、堵塞得到咧？咁我唔知一阵特首会唔会即系涉猎呢方面？ 因为见到嗰个漏洞咧，嗱，如果你话源头嘅漏洞咧，就系、是、有好多嚟香港转机或者入境检疫嘅人咧，其实佢哋都仲系可以周围走噶嘛。咁、另外就系啲嗱，你见到近几日咧有好多船员啊，其实好多。呢種嘅病咧喺只船度咧係似乎都好難控制下，咁呢啲船嚟到香港咧，原來嗰啲船員又可以上岸啦，又可以喺內河碼頭嘅餐廳嗰度食飯啦，而係由於香港係 嗰個管制比較鬆少少，比起其他城市係鬆少少。咁有好多人咧係嚟呢度轉更嘅，即係換班咧就會嚟香港轉。咁佢哋就會走出去，即係個城市裏邊啦，搭車搭船啦。咁而佢哋雖然就算有檢查，佢哋有冇病毒都好啦。好多時就係佢未有檢查結果出嚟之前咧，其實係可以周圍走嘅。 同埋現實咧，即係亦都聽過好多咧，即係包括張竹君講過咧，即係依個疫病特性嘅地方，真係有時候陽變陰，又陰變陽，都好反覆下。咁係咪依啲嘅即係所謂口岸，我哋再收緊嘅時候，真係會所謂封閉式咁去處理咧，又得唔得咧？咁依啲我諗我哋真係要多一步去探討。 不過香港如果好似正如你之前所講咧，就是、香港我哋唔係一個自給自足嘅城市，所以咧喺貨運上或者船運上咧，嗰、那個管制係比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國家係鬆咗少少。咁如果話太緊嘅話咧，又會影響好多貨物啊或者食物供應喎。 現實。是的，即係我申報利益，我都有做一啲嘅即係跨境嘅即係食品嘅貿易啦咁樣。咁你淨係蔬菜，咁你已經不可能話，我將啲貨品咧就擺咗喺個邊境嗰度咧，就純粹咧就另外一隊人咧嚟接收去處理。咁有好多咧喺日常運作上邊咧係有咁嘅困難存在。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梁子超講。是不是某些的口岸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检视一些的措施是不是可以适当地跟踪收紧呢这样起码在那个追踪的疫情那方面会不会是更加有效率呢这点我觉得就是不想做或者几难都好啦，都要去做噶啦。但我自己個人最擔心咧，就係個疫情一路咁反覆嘅時候咧。如果香港長期嚟講，你嗰個經濟結構唔變，我哋都係一個對外型經濟嚟嘅。總有一天，我哋自己搞掂曬又好安穩嘅情況底下，可能三個禮拜後，可能三個月後，突然間我關口一開，又會出現嗰個問題。点处理呢？大家又等疫苗啊，等到几时呢？ 因为见到咧，就系刚才我哋都提过，就系全球范围嗰个嘅感染数字咧，其实啱啱琴日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嗰个统计，初步嘅统计数字咧，单日嘅确诊数字系咁多个月以嚟系最高嘅。而你都見到咧，即係喺好多亞洲嘅地方，包括印度啦，個數字係升得好犀利啦。另外南美啦，即係其實一路都冇點樣跌過嘅。咁嗰度嘅數字咧，一般嘅估計咧，亦都係低估咗嘅，因為佢哋嘅檢測咧相對地係少嘅，所以而家公布嗰個數字咧，可能係。即係冰山一角嚟嘅，咁所以其實真係話，好似小老所講咧，就係終有一日咧，就算香港全部控制到啦，一開放翻咧，外邊仲有好多。 係啊，正正即係我自己感覺咧有三種情況，即係有啲包括我哋自己國家中國香港依啲地方有一定嘅能力，或者係一個制度上邊嘅方法可以去處理得到嘅，有咁嘅意願去處理，依個一種。第二種咧，好似放棄咗，放軟曬手腳。第三種情況咧，就係佢根本都冇能力去處理，佢都唔知道個情況究竟有幾多。咁但係個世界係互流互通噶嘛，係嘛？我就算我揾到疫苗，哇！依、這個病疫又變種變得咁快嘅、哦，所以每朝睇啲專家講法，哇！全球嘅專家都可能有唔同嘅意見，真係我自己都真係相當迷茫依家。 咁如果由一个经济嘅角度嚟睇咧，有好多人都担心，即系话几时复苏啊，或者几时可以回复正常啊？而家就其实睇唔到尽头嘅，睇唔到跟住条路系点嘅。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你见到美国咧就系有一啲嘅州份咧，其实佢自己都放软手脚嘅，譬如佛罗里达州咁样，佢反而系呢两日系最多嘅确诊个案咧。佢哋個迪士尼樂園係照常開放嘅，即係按照原定計劃重新開放嘅。 係啊，前兩天即係特朗普先仲講緊啊，即係譬如學校係咪應該即係佢哋全面開放翻咧咁樣。咁如果你真係單從美國嗰個角度睇，佢絕大部分州份咧 嗰個感染率咧係上升緊，上升得幾厲害添、嗯、下降嘅州份係極少。咁如果你話喂再同天氣有一定嘅關係嘅，依家你睇到即係喺南半球嘅一啲嘅地區咧，嗰、那個感染率可能又喺度飆升緊。但最、嗯、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可能佢哋即係依啲國家佢都未有足夠嘅能力去追蹤檢測，嗯嗯、實質嘅數字真係依家無所得知。 係啊，譬如即南美之外，另外就係都喺南半球嘅南非啦。呢、這個國家亦都啱啱宣布咗係要宵禁嘅，因為佢哋嘅數字咧係每日有萬幾宗，一路係又係升緊，所以即係喺全球嘅範圍咧，似乎而家先係一路爆緊 啊。係 啊，咁所以嗱，你睇翻就係嗰、那個長遠嚟講，林小露，你剛才都講到話要狠心啲，其實講緊嘅係乜嘢狠心啲啊？有冇可能咩叫狠心啲啊？ 嗱，即係我哋都要必須要梳理翻咧，即係有時係咪去到唔同嘅所謂對唔同情景嘅一啲估算咧？ 嗯， 即係當然咧，政府嗰個行為嚟講咧，可能就係、是、我唔想引起任何嘅一啲嘅驚恐咁，但係究竟係咪有一啲嘅全盤嘅估算或者計劃？在不同的狀況底下、包括我們的口岸，包括哪些是我們必須要的經濟的活動，是能夠、可以即是給它的適量的活動。但其他那些的時候，現在大家問各行各業問緊的問題，就算教育界都好啦，學生上不上到課、你上不到課其實就變成家庭問題了、這些的一系列的問題、其實呢我們看得到呢，就香港人挨了几个月之后呢，有越来越多人呢失了个耐性。咁、如果我哋依家面对一个咁反复嘅情况底下，呢、這个耐性係越来越低嘅话，越来越少嘅时候呢，出嚟嘅问题呢就可能更加严重。咁政府喺呢方面係咪真係现有嘅溝通方式，现有嘅或者沿用嘅一啲嘅措施手段係足以面对我哋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呢？起码我个人来讲，我是有几大的忧虑。 即可能整个思维都要转一转，这个局面可能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啊。 那究竟怎样应对呢？我想即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呢都不能够将它当成这一两个月会结束的事。好了，我们疫情讲暂时讲到呢度啦，相信一阵咧好快大家又会听到林郑月娥嘅声音，就知道究竟新一轮嘅抗疫措施会系点啊。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喺呢两个喺个周末嘅两日里边咧，我谂好多人都会关注到就系民主派嘅初选啊。大家知道立法会嘅选举就喺九月初举行，咁、次次都系噶啦，就系有好多嘅名单出嚟参选啦，咁啊自己打自己啦。咁今年咧就系民主派本身咧就系会系已经系举行咗自己嘅初选啦，喺礼拜六日咧总投票人数咧系有接近61万，大概61万，包括实体票同埋主要就系电子票啦。嗱，61万呢个数咧就系、是。等同咧就系民主派旧年喺区议会选举攞到嘅票啊，超过三分一，超过30%，超过30%嘅票噶啦。咁根据负责呢次嘅初选嘅戴耀廷啦，同埋钟庭耀所讲咧，其实就比佢哋预计咧系出嚟投票嘅人就多咗好多。预计本来咧就话17万啦，咁而家有超过60万嘅啊，咁啊代表咧其实都。在民主派之中应该是算有认受性啦，咁希望啲候选人呢都会跟住呢个初选嘅结果呢就睇下自己系咪出选啦。呢、這个就系佢哋而家諗緊嘅一啲嘅、啊、但係实际上边个赢或者系究竟边个票多嗰个排名嘅次序系点呢，而家仲系点票当中，暂时系未有结果嘅。 我諗从个数字嚟讲呢，即系民主派嘅支持者作为一个表态呢、就好明显㗎啦。即系但系攞住呢个数字，实质下一步嘅工作究竟点样做法呢？呢种形式嘅协调，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唔需要就住个机制嘅种种漏洞，去探讨太多。因为实际嚟讲，如果你话任何嘅投票根本都冇办法核实，究竟嗰个系咪选民嚟嘅？咁、那、嗰个其实一个即系主要真系一个表态嘅行为嚟嘅啫。咁吓，但系呢种嘅表态引至到下一步，即系整体个民主派参与嘅团体 的一啲嘅工作，喺選舉部署上面嘅工作究竟係點咧？尤其是嗰個所謂投票率咁高嘅情況底下，咁依個咧，我覺得就真係大家都可能會比較有興趣去了解。 係嗱，咁我喺度咧，不如講下就係、是、好啦，初選之後咁啊，遲啲會好快應該。或者今晚或者聽日會有結果啦。咁、那個結果係代表乜嘢呢？就係、是、喺不同嘅區域咧，新界西、新界東同埋超級區議會咧，喺通過初選後咧，就會派出咧就不同數目嘅名單啦。咁如果喺今次嘅初選裏面排名比較後嘅次序比較後得票比較少嗰啲，就會被篩出呢個名單啦。根據協議咧，就唔應該參選噶啦，就避免分薄的票數。咁但係咧。在香港島啊，喺九龍西啊，喺九龍東咧，又有另外啲規矩嘅。好啦，不如我哋問一下喺電話裏邊嘅香港民意調查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先啦。鍾建華你好啊， 喂，好，兩位好， 你好，鍾建華。 見到個投票率啦，或者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幾高啦，係代表咗啲乜嘢咧？你自己認為？ 即係我諗今次原本佢哋定嗰個主辦當局定嗰個門檻咧，就係、是、上一次區議會。出嚟投票支持民主派嘅人數嘅十分之一，作為一個參考啦，始終係初選。咁、但係而家出現個結果咧，就似乎即係參與嘅人比預嘅多三倍幾，咁即係都佔咗舊年出嚟支持民主派嘅選民嘅三分之一。咁呢個數字相當之大啊！咁我覺得呢個都反映緊，即係喺《國安法》即係制定咗之後啦，再加埋過去嗰段時間嗰個政治氣氛咧，好多香港市民都希望有啲機會表下態，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大家都重視立法會嘅選舉，即係希望即係立法會選舉裏邊可以做到啲嘢，令到民主派可以即係攞到多啲嘅議席。咁呢個正正係主辦當局所講嘅三十五家啊嘛。咁變咗佢哋都願意喺一個本身係冇乜憲制上嘅效果或作用嘅選舉過程裏邊咧出嚟投票。而家出嚟投票嘅過程都唔係咁容易噶，你要即係俾個身份證人睇啦。你要登記一啲個人資料啦，你要帶定呢個地址證明啦。我見到有啲人冇態度，翻咗屋企攞再攞再落過嚟都有啦。咁變咗，我覺得都係有相當大嘅決心去表個態度，希望幫到民主派可以喺跟住嘅選舉裏邊咧部署得好啲嘅。咁我覺得咁大數量嘅數字咧，反映緊即係市民嗰種動機好強啊。咁亦都反映緊即係其實政府都唔好忽視呢個數字咧，相信相當大。同埋今次咧个投票嗰个情况，我哋个处理啦，系应该冇乜水分噶啦，因为即系嗰个我哋做咗几层验证嘅，即系佢个人资料，咁我哋喺电脑度亦都可以睇到嗰个资料有冇重叠。 嗱，我见到有啲记者啦，或者系有啲建制派人士就话，都自己亲身试过系可以重复投票噶，不同票站里边。 即系咁讲，因为始终我哋冇一个好完整嘅选民名册啦。佢若果真系全心去测试我哋嘅系统嘅话咧。佢真係可以去完 A 票站投票，揸住相同資料咧，就去 B 票站再投票，呢、這個得嘅。咁但係我哋喺數票嗰陣，因為佢登記幾個資料嘅，第一就係佢嗰個身份證嘅四個數字啦，第二咧佢出生日期啦，第三咧就係個身份證嘅簽發日期。咁呢三個資料咧，我哋就即係揾啲統計學專家計過噶啦，出現重複嘅機會啦，係相當之低嘅，四十幾萬人可能只有幾個。咁變咗，如果有人真係全心咁做嘅話咧，佢真係可以喺幾個地方投到票嘅。但投完之後咧，我哋喺電腦去做呢個數票嗰陣時咧，呢啲個案咧就揾咗出嚟㗎啦，會 即係會剔翻出嚟。 揾咗出嚟之後咧，即係如果發覺係有問題嘅，我哋就會扣除。咁變咗咧就即係我哋琴晚喺處理嗰個電子票嗰、那個即係計票嗰陣時咧，確實揾到千幾個呢啲咁嘅個案嘅。 但系钟建华， 咁呢就会扣除咗佢噶啦。 系、我想问一下钟建华咧，就系、是、另外仲有一个漏洞咧。嗱，我嘅观察见到咧就系、是，如果嗰个人喺不同票站投票嘅时候，又或者同一票站投票嘅时候，佢提供一啲唔同嘅身份证资料，然之后查证嗰个票站人员如果同佢合谋嘅话咧，其实系你哋 check 唔到嘅。 当然啦，你话如果有合谋嘅，咁合谋做票就更加复杂啦，系嘛？咁我哋基本上都唔會否認個系統本身會有弱點嘅。如果你有心去攻擊呢啲弱點你係做到嘅。但你要做好多嘢咯，你要同嗰個票站嘅職員合謀咯。第一就要啊，咁呢個就我哋好多義工都即係我哋除咗有義工之外咧，我哋又有啲觀察，有啲觀察員喺每個票站嗰度咧係睇嘅。 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啊，都係咁諗法。就算有呢啲個例子都好啦，應該都係極少數。 因為嗰啲義工有時係同路人嚟噶嘛。 係，但係我哋有觀察員睇到嘅，我哋都係睇入去睇住嘅。咁咧就嗰啲觀察員亦都唔係嗰個票站嗰、那個，譬如話嗰、那個。議員辦事處嘅職員或者話義工嚟 嘅， 我哋派 落去。O K， 但係鍾慧華，你講到冇乜水分咧，就係主要係講個總投票嘅人數啦，咁係 冇錯。 咁、啊、但係嗱，你實際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個目的唔係純粹就話啊，我要攞到幾十萬人出嚟表態噶嘛，你有下一步嘅工作。 嗯、 但係你個系統上邊，你其實又冇辦法真係完全分得到。起碼我自己嘅角度。第一，有冇啲人係就咁順便行有一個票站度，根本佢唔係嗰個區嘅人嚟嘅？呢個第一點係嘛？第二點咧就係話，喂，喺外國有啦，香港你第一次做，可能就未正式遇過啦。咁我係一啲串擾性嘅投票嚟嘅，嚇。係。咁你哋其實之前有冇預計呢啲情況？又點思考嘅咧？會 其實佢若果唔係嗰個區嘅話，因為佢要提交一個住址證明嘅，即係有佢個名嘅住址證明。 嗯， 所以第一，即系佢唔喺呢个区，咁你呢个区投票嘅机会咧就细嘅，除非佢连呢个系做埋啦， 嗯， 可能性系有啦。第二就系话，即系佢落嚟投票嗰阵时，佢即系本身头先讲过啦，佢要登记身份证，身份证系登记三方面资料嘅。第一就系佢有四个 number 啦，第二咧就系佢出生日期，第三咧嗱出个 number 同出生日期可能就同个人好有关系啦，但系嗰个签发日期咧就好。可以好獨立嘅，同嗰個人完全冇關係嘅，即係可能同佢只係攞身份證或者補攞身份證嗰個日期有關。咁呢個數據咧，就即係比較容易 spot 到嘅，某一啲咧係即係不尋常嘅巧合。咁我頭先講咗啦，我哋琴晚喺數票嗰陣時啦，確實揾到千幾個呢啲個案係全部將佢刪除曬。 係咁，但係依幾個個人資料就證明佢係咪真有其人嘅啫，係咪嚇？但係即係就住我頭先嗰個問題就係、是、嗱，區你話叫睇咗佢地址啦咁樣嚇。即系地址有几真实又系另外一件事啦。咁但系如果话我串扰性嘅投票，你哋有冇考虑嘅咧？ 即系我哋捣乱嘅吓。 我纯粹搞乱你个部署嘅啫。 我哋琴日根据即系我哋除咗有自己观察之外啦，亦都有一个阿陈家乐博士，另外有一队人咧就做咗独立嘅观察啦。咁佢哋就睇过去两日咧，就分别先后 generate 咗2300多个观察报告嘅。咁就发觉。好明顯有啲咁嘅個案啦，有啲個別嘅例子係有，譬如話有人去到之後登記曬之後，佢話我唔投啦，你幫我投啦咁樣。咁呢啲我啲義工咧，基本上或者當場嘅義工咧都知道唔係好妥當，就唔會幫佢做嘅。咁你話有啲人刻意去攻擊我哋個即係個做法嘅弱點，呢個佢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咧，或者有機會做到嘅。咁但係我哋盡量將呢啲可能嘅水分咧，盡量減少啦。咁所以我哋都講。個系統本身喺一個民間投票同埋冇政府支援底下咧，係確實可能有問題嘅，有局限嘅。但係咧，基本上個水分咧達到最低的。 嗯，嗱，咁啊，鍾建華仲有個比較要長少少時間答嘅問題嘅，我哋嗱問咗你先啦，我哋一陣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好嘛？嗱， 好啊， 嗰個問題咧就係嗱，而家假設好快就會其實幾時有結果啫？有冇時間啫？ 其实而家我而家出紧去，咁咧就我哋八点几咧就会有个记者招待会，咁就会公布电子票嗰边嘅结果。 系，咁啊加埋实体票迟啲吓。 实体票咧就未有，因为实体票个点票嗰个进度咧比想象中慢。 系啦， 因为我哋要将嗰啲资料对翻，同埋呢个即系。要对好多嘢，每一个工序都比较 系嗱，实体票就得20000票到啫，咁即系话主要嗰啲系啦，主要嘅结果就会喺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就会开记者会啦。嗱，跟住个问题咧，我谂即系大家听完即系大家新闻翻嚟之后，想听你再解释就系、是、咁好啦，排咗个次序咧，边个得票多，边个得票少？有啲区咧就系通过个初选之后咧就定咗派几多条名单。出選啦，小票嗰啲就唔好參選啦。咁但係咧，仲有另外，譬如話香港島啊、九龍西啊，又話要再商討喎，又話要遲啲睇民調再決定邊個棄選。嗱，咁呢個問題究竟係即係話跟住落嚟咧？究竟睇住呢啲嘅投票嘅結果，大家係會做啲乜嘢咧？呢個係我嘅問題啦。嗱，因為有新聞啊，咁所以咧唔好意思啊，鍾建華，我哋轉頭咧再同你傾。咁我哋不如聽聽新聞先啦。 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约于晚上八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消息说政府高层开会商讨是否收紧防疫措施，而原定听日早上的行政会议就提早在今日下午举行。本港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1宗是本地个案，其中21宗和之前确诊个案有关联，2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很多患者曾经在慈云山、上环等餐厅工作或者用膳，市民需要留意过去一至两个星期有没有前往。他又说，社区可能仍有不少隐形患者，单靠围堵政策难以控制疫情，保持社交距离更加有效。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说，一名捐血者昨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曾经在今个月5号到西九龙捐血站捐血。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正是追踪血液的去向，暂时知道一名在伊利沙伯医院的病人接受其中一部分输血。他说会安排这名接受捐血的病人隔离和做病毒测试。他又说透过血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微，呼吁市民如果捐血后不适，尽快通知有关中心，抵港或者接触过确诊病人28日内都不可以捐血。被用作检疫中心的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下午有一名男子昏迷送院后不治。这名男子46岁，有长期病患，近日从内地抵港被送往检疫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到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松返少少，咁淨係桥面多车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喺蒲江村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码头。港岛路面呢，较早前江乐道中呢同埋下角道西行去西环方向呢就交通好繁忙嘅。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咁早少少提大家啦，铜锣湾兴发街今晚有工程嘅。大概今晚嘅九点去到清晨嘅五点钟，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介乎永兴街至清风街一段呢会临时封闭的。咁今晚兴发街会有工程嘅，九点钟至到五点钟开始呢部分路段会临时封闭。九龙路面方面啊，观塘嘅物华街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啊，物华街近住协和街嗰段呢部分行车线就封咗路，咁现时一带就多车嘅，龙尾去到康宁道。窝打路到沙田，咁近住九龙塘段就仲系多车啦，咁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而家交通虽然仲系繁忙，不过冇之前咁挤塞，咁所以咧，长青隧道机场方向嘅间歇性通车措施就取消咗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红梅谷道嗰段就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交通仲系繁忙噶。仲有就係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至到郑直之中学嗰段呢仍然係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同埋新田公路落马洲桥面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系2000蚊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国安法每日都有新发展啊！散下啲人嘅作者之一阿木，新书准备出，遇到咩问题咧？ 唔知条红线画喺边，又要再重新审一次稿。 中学或者小学应该点做咧？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 国安法对教界嚟讲咧，都系一个新事物，点样去正确理解、评估对学校运作嘅影响，暂时系好有困难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喺刚才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倾紧啦，我就问咗佢一个问题嘅。咁咧就係關於而家好啦，民主派嘅初選咧就快會公布電子票嗰個結果啦，佔咗絕大部分都係電子票嚟嘅。好啦，咁公布完之後又點呢？因為部分嘅選區，譬如新界西、新界東區議會咧，就已經決定咗派出幾多名單參選噶啦。咁即係話，譬如超級區議會就會揀即係頭四個最多票嘅人咧，就可以去報名參選啦。新界東就七個啦，七個名單啦。新界西就六組名單啦。咁但係香港島九龍西同九龍東咧又唔同咁玩法嘅喎，究竟點樣樣㗎？鍾建華，鍾建華喺電話裏邊。 其實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咧就應該就問翻阿戴耀廷佢哋比較好嘅，因為我哋都係受到佢委託， 係 去進行一個投票嘅操作嘅啫。至於佢喺同嗰啲唔同嘅選區嘅一啲參選人啦，或者政黨協商嗰度係點樣？即係嚟到呢啲咁嘅協議啦，呢、這個都係阿戴耀廷比較清楚，所以我所理解就係你頭先所講嗰啲數字咧，就係我所知嘅都係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投票就冇呢個憲制上嘅制約性嘅、主要咧都係要靠啲候選人自己協議，協議之後佢哋又願意遵守，呢個好重要咯。咁至於佢哋個原則點樣定啊，佢點樣定四個定六個呢啲都係佢哋自己喺一個協商過程裏達出。達至嘅結果，咁我哋就唔知佢點達至嘅。咁不過我哋重要嘅重視嘅就係話，我得出嚟嘅數據，如果係大家都接受嘅，咁呢個數據係咪有足夠嘅力量去說服嗰啲參與嘅人係接受呢個結果，同埋咧係根據佢哋原先協議去做咧，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咯。 但係即係鍾建華，你嘅學者啦，你研究咗咁耐，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制度嚇。要求了選民附託是吧，而得到的結果之後才決定那個制度怎樣派發的，是不是有點怪呢？ 其實這個不是的，這個不是，這個次序是錯的，因為這個他們的協議是怎樣呢？是在投票之前已經公布了的了，選民是應該知道的，或者起碼他應該是有渠道知道。 譬如說呢，香港島和九龍西呢就說初選之後得到一個次序，然之後咧就會再去商討嘅。咁點樣再商討？根據翻即係好多報章嘅報導，就係話咧喺立法會選舉之前，根據民調咧再決定嗰個支持度排名即有個民意調查再決定一次嘅。咁即係其實唔係好明咯，係嘛？即其实是怎样 这个问题我想讲了、都是戴耀廷答得好，不过我所理解就是说这次的结果呢、会就算是九龙东或九龙西都好啦、就决定了一个排名的次序，同埋如果他看到有60万人投票、其中涉及的区域有多少万人，如果个票数相差很悬殊的话呢、那也应该知道即自己机会有多大，那帮到候选人去评估、那跟住出了这个结果之后呢，我相信戴耀廷他们那边呢，他们就会进行一些所谓跟那些参与的人进一步协商的工作。至于他们说最后会再根据个民意调查来做一个 最後嘅決定啦。一方面，即係呢個就佢哋要考慮到一點咧，就係話佢唔知政府跟住會做乜。就算你而家喺呢次俾你排到好前， 嗯，係， 咁佢哋就會用即係有一啲保險位，我相信佢哋咁諗啦。 哦， 就希望唔好淨係俾呢次呢個民調嘅數字啦，係作為唯一嘅依據。咁到睇住個事態發展啦，再睇翻遲啲嘅民調結果，如果到出現一個情況。真係有部分嘅參與人被 DQ， 跟住個 Plan B 咧，可能同嗰個被 DQ 嗰個群量有唔同啦。咁佢哋再睇民意調查，我相信佢哋個原意係咁樣咯。 如果 係咁咧，就嗱，即係講真咧，同一個。另類的民調的原則即是沒什麼分別的，你拿一堆數據回來看著環境的情況再去執生這樣。但是、如果我們說話，喂，即是經常聽你說話，現在有這麼多萬人幾十萬人投票了，應該呢個認受性很強。咁而呢就亦都即係都係睇傳媒嘅報道呢，就話聽到戴耀廷講話邊個如果唔跟嘅話呢，可能都即係政治自殺㗎啦咁樣。 嗯， 好啦，如果講政治自殺，會唔會喺呢度亦都有一個分別喺度呢？即係譬如一啲大黨大派，如果佢唔跟，咁可能佢嘅政治壓力會好大嘅。但係一個新參選嘅素人，佢唔跟嘅時候個政治代價可能好細嘅啫喎。咁你哋亦都有冇咁嘅角度去睇咧？ 嗱、啊，呢個就唔係我哋可以決定到啦。呢、這個就各自，因為佢哋傾過，佢哋同意參加呢次嘅初選，佢哋應該有一啲佢哋大家都建立咗個默契嘅、 嗯。 如果到時啊，真係有一個政黨或者某個人，佢真係決定唔跟，繼續都堅持參與嘅話咧，咁好有可能就係佢要面對嘅就係、是，因為今次有六十幾萬人投咗票、 啊， 每個區可能都有十萬八萬。咁實際上佢就會要考慮到其啲時候佢要投個票嘅人會點樣睇，咁我相信個制約能力咧就來自一啲無形嘅，即係來自選民嘅一啲壓力咯。咁我覺得我唔排除頭先你講嘅可能性，因為有個別嘅即係從政者啦，都係比較心紅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完全唔理今次嘅結果，今次有咁多人出嚟嘅話咧。咁佢個壓力都會好大咯。 講真啦，即係如果你話完全冇外在環境冇任何改變嘅，咁大家要跟咁個壓力就好清晰啦，係嘛？但你話我任何一個被 DQ 嘅，跟住你個 Plan B 又未有，個 Plan C 又未有，咁你又好難譴責嗰個人話我唔跟你嘅喎，咁樣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其實理論上對於投咗票嘅人係咪都應該有一個除咗佢哋啊好？勇猛出嚟表態之外，係咪都應該即係喺嗰個成個操作嘅理念度包含咗呢啲咁嘅信息喺度咧？ 我相信嗱，我哋就冇權去懲罰某啲人嘅，係嘛？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喺憲制上有制約權力嘅一個選舉嚟噶嘛？呢個大家係一個協議，大家係協商，大家同意。咁如果佢要反口嘅，咁呢個係我相信市民會知道。亦都會從呢個角度去評價呢個人個政治品德，咁我相信呢個壓力一定有嘅。第二，跟住落嚟點樣就住個程序轉啊 DQ 啊，包括咗有啲人可能各專員都選唔到啊，包括咗可能好接近底下會點樣如果評估嗰啲文字嘅變化咧，呢、這個就真係要交翻即係負責呢次協調嘅主辦機構，即係戴耀廷啊，佢哋去 系钟建华，戴耀廷就讲啦，即系佢似乎对呢、這个选举，即系个投票率都好满意啦，同埋都好乐观，就话即系照嗰个投票嘅情况睇嚟咧，泛民系喺直选度可以攞到26席，你有冇好似佢咁乐观啊？ 戴耀廷一般嚟讲，我比较乐观啲嘅。咁、 啊、 我当然我相对于佢咧，我就会审慎啲嘅，即系譬如你讲，你话35%咁样。我一向都認為，當然我哋可以用呢個做目標啦，但係要做到咧，要好多因素嘅配合嘅。咁我覺得就大家盡力而為啦，係嘛？咁你信嘅，你咪繼續以呢個做目標咯。我亦都覺得爭取得幾多就爭取幾多。咁我覺得從呢個角度，我哋能夠提供一啲 服務係俾到佢哋去做呢個協調，咁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做嘅嘢咯。 OK， 唔該曬你，唔該曬鍾建華，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啊，佢個電話窒窒下咧，因為喺地鐵度咧就搭緊地鐵，準備就去開嗰個記者會，就會宣布嗰啲電子票嘅結果啊。咁大概喺啊，佢話喺大概八點幾嘅時候就會公布噶啦。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聽眾鄭先生啊，鄭先生你好。郑生， 郑生你好， 你好， 生我系，咁咧，我觉得咧，即系琴日睇到即系新闻咧，讲嗰、那个即系话即系初选啦咁样，咁啊见到咧，亦都好多即系话每个区都好多年轻人投票啊，咁我哋即系都留意一下，即系有阵时佢哋即系喺啲网络度咧，就睇下佢哋啲论坛啊，咁睇下佢嗰啲即系比较，我哋而家即系比较集中睇嗰啲本土啊，或者即系称自己做本土，或者一啲叫做比较冲击嗰啲人，嗰啲即系话嘅嗰个意念啊、理念啊、入议会嗰啲咧。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哋而家越票越多嘅時候咧，我發覺佢哋就越危險咯。係咩危險？唔係話落選危險，佢當選咧，我諗佢哋即係未來嗰個前途更加危險咯。點解咧？因為咧有陣時佢哋論壇佢即係聲稱自己我入去，我係乜都唔做嘅，我就即係即係話反政府嗰個財政預算案之餘咧，我就係一個人肉坦克。即係意思我就係話將來咧，我入去議會度咧，我即係年輕啊即係年輕力壯，我可以衝擊啊用人。人體去衝擊嗰陣，咁你無形中咪會犯咗法咯？咁樣你係咪對自己嚟講係咪？所以雖然你搞亂議會為目的，但係你對於你自己，即係話好似以身試法，即係好似以前你成日提嗰啲違法達義咧，我即係我都戥佢哋擔心咯。如果你仲係用呢種態度，即係去諗住選呢個立法會嗰時候咯。 明白，好多謝鄭先生嘅意見啦。咁林小璐其實有好多人都會擔心咧，而家呢個初選嘅嗰個形式咧，可能係一啲比較即係即係。比較熱衷於政治的人才會參與，那個結果呢出來現在譬如初選的結果呢就會跟平日的選舉呢是會可能不同了或者扭曲了，對大黨反而不利，你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因為大黨始終他要所謂持續運作，打開門口做生意，他不是鋪鋪清的嘛，講俗點，所以對於任何這種形式的一些的協調呢，尤其是如果是個操作係未必真係咁容易話，我一次過就算啦。咁喺佢哋嚟講咧，個制約性係一定會大。但正正係咁，如果我哋面對嚟緊嘅好多唔肯定嘅因素嘅時候咧，我自己會睇得到咧，就係真係除咗表態以外，實質嘅操作上邊咧係好容易咧會引起不少嘅爭議。而呢啲不少嘅爭議咧，喺一個光譜咁闊嘅所謂民主派系裏面咧，究竟係好事一壞事？喺佢哋角度，我多餘地戥佢哋擔心啦。但係即係現實出咗數字之後，大家會睇住就係點排法嚟緊嘅時候。講真，唔係話你報咗名就完結咗一件事。跟住点样去跟进，点样去协调呢？而喺中间个过程里面，大家有冇一啲嘅所谓共同信息，而引致政治上边一啲大嘅被揽炒嘅动作咧？咁呢啲亦都即系讲真，头先公众咧会提到，所以点咗提，但系实质个情况会系点样出现咧？我哋依家都未知道。 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嗱，嚟紧嘅一个钟咧，有两件事啊。一件事咧，相信就系林郑月娥会开记者会，就系讲紧防疫嘅一啲新措施。另外咧，就系初选嘅电子票嘅结果咧，应该就系会公布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根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咧，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洗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系要睇医生啦，唔好死顶，唔好又我挨住发烧都挨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医生。同埋咧，洁手嘅方面都系要好紧要下嘅。食客嘅员工咧，喺个洗手间咧，咪仲番碱清洗，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十分鐘了，我哋傾翻啊林小露嘅老本行啦，有關規劃嘅問題啦。嗱，最近咧就係見到有喺啲論壇上面啦，有一啲建制派嘅人士啊，有啲規劃師都提到嘅就係咧，不如咧叫中央政府咧劃咗個桂山島俾香港，就好似澳門個橫琴咁，咁咧就可以喺桂山島度發展啊、起屋啊、起貨櫃碼頭啊等等啊，解決香港嘅土地問題啦。咁啊，林小露就係規劃師嚟嘅，咁啊。讲之前咧，我要讲翻桂山岛喺边。前几日啱啱咧，就系我走咗去分流啦，行山行到去西，即系大屿山最西南角嘅分流，由大澳行过去咧，都两个几三个钟。咁喺桂喺个分流度望出个大海度咧，就见到对面有个岛。咁啲朋友问咩嚟噶？咁我话就桂山岛咯。而以后咧，分分钟就变成香港地方，然之后咧就发展新市镇。咁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因为嗰个岛咧。其实是一个海中心的，其实有好多可能有更多人会比较认识呢个岛咧，就是以前的所谓洗头艇啦，就会去那度嘅吓，咁里边咧就有好多点形容好咧吓？ 发廊 系发廊，咁咧就可以喺嗰度食下饭啊，吓剪下头发啊，按下摩咁啦，咁就都系成廿年前都仲有咁嘅情况，而家应该冇噶啦，因为而家变咗一个旅游区啦，但系就唔系好多人去嘅。呢个桂山岛其实距离香港几远嘅，系属于珠海范围嘅，系咪可行呢？吓，林小老 嗱，可唔可行呢？就真系睇下我哋想用佢嚟做乜，同埋解决咩问题先啦。咁但系我自己睇呢个问题嘅时候，撇开晒啲技术上嘅问题。即系话，究竟系咪可以起屋啊？起几多啊？啲路点搭法啊？起唔起到码头啊？撇开晒啲嘢先。其实个机制究竟系点嘅机制呢？而家提咗出嚟。如果你话讲横琴咁样，系咪代表中央啊责成珠海帮我哋填咗个地方，然后交付俾香港用呢？亦话唔系，系中央责成。珠海交个地方俾香港去填咧，咁样。嗱，呢啲机制咧，其实大家好似我，起码我听唔到。大家点去讨论呢？因为如果我哋讲话，呢个系一个选项一个方案嘅话，咁好明显佢唔系几年前我哋花咗咁多精力喺个土地供应嘅其中一个选项。嗱，我自己最担心咧就系，当我哋喺嘅界外去揾好多唔同嘅。选项或者去发挥我哋想象空间，冇所谓嘅喺学术上边。但系我哋第一样要问先，咁我哋原有嘅选项系咪放弃咗佢咧？ 即系原先倾咗好耐嗰个长远房屋策略、土地供应策略，咁又可以摆埋一边噶咯？即系可以 系咪咧？嗱，即系我就调翻转头嚟睇，我觉得作为香港人，我哋坐住1100松啲平方公里嘅陆地，1600多平方公里嘅海域。如果你话我要揾十平方公里出嚟都要借隔篱嘅，自己系咪完全解决唔到咧？呢个其实如果香港人自己解决到嘅问题，自己解决咗佢啦。我就算俾个桂山岛你，你都要连翻入嚟香港噶，系嘛？咁呢啲系即系大嘅策略规划上边嘅一啲必须要考虑。 因为我谂好多人嘅讲法就系话。桂山岛咁系属于唔系香港嘅地域啦，咁所以咧，如果要发展啊，要填海啊，要搬啊，嗰度都有人住嘅，有成千个居民住嘅，要搬走啲人啊，咁啊易过香港好多喎，咁即系可能系咁嘅讲法咧，令到好多人觉得，咦系咪可行啲咧？因为喺香港填海好麻烦噶嘛。 嗱，我完全同意一样嘢嘅，即系喺内地做规划啊，甚至做工程个速率咧，系一定快过香港。甚至執行落實方面都會快過香港，但我哋要了解就係、是、填完呢樣嘢之後，佢連接翻落嚟香港，除非你話完全唔使連接嘅啫。講真啊，要起個碼頭啊，我哋個碼頭起喺邊度都要看憲啦，係嘛？如果你話要講搬其他設施，譬如我聽得最多監獄，或者係貨櫃碼頭，咁大家要諗翻咧就係、是、貨櫃碼頭個土地。个拥有权，点样交翻出嚟？几时交翻出嚟？然后交翻出嚟嘅时候，周边嘅人接唔接受嗰度爱嚟起屋又好，或者其他设施又好。其实如果你常纯粹讲土地嘅开发嚟讲，讲真，点会话冇地啊？只不过就系我哋必须要承认，喺一个相对开放嘅即系叫公民社会里面咧。我哋探讨任何嘅土地选项咧， 中间是人的争议嘛。 嗯。 那块地自己不懂叫的。我就算有桂山岛填好晒喺度，今天我要搬走嗰啲嘢，呢个第一个争议。然后搬走咗之后，原有嗰块地爱嚟起乜嘢嘢，嗰个争议一样可以拖好耐，系嘛？即系你净系讲横州一个公屋嘅项目，大家都拖拖拉拉十几年啦， 就快搬啦、啊啊，真系、 就 是、真系限期到。 对我嚟讲系好消息嚟嘅，吓、啊、咁、啊、但系即系大家要明白就系、是，如果就算有呢类嘅項目都好，就算內地可以操作幾快都好啦。對於實質解決到香港嘅或者舒緩到香港嘅問題咧，都一定唔係中短期嘅事。咁、 嗯、 你話我好長遠係咪有咁嘅需要咧？我唔排除呢樣嘢，但我個人覺得嚟講咧，就如果真係要處理成個大灣區嘅未來發展咧，我哋睇咧就唔係淨係睇桂山島啦。成、 嗯、 個萬山群島。嘅水域包括咗桂山岛啦、内外伶仃啦，包括咗淡江啦，咁呢啲咧，我觉得就应该好即系长远咁去睇。而喺香港嗰、那个角色喺一个大湾区嘅角色，佢发挥咩作用？个基建点样配合？ 嗱， 譬如我都同意，有一啲设施应该要搬去离咗香港个范围以外最好嘅，就唔系嗰个码头本身，因为码头咧喺。青衣是有它理由的，那是内港来的。你是不是可以搬去个外港呢？这个不知道。但一些辅助性的设施，譬如摆货柜，它真的不需要在我们的城市中心，或者甚至即是将来的洪水桥这类的范围去摆的。摆在外边，它直接落地在机场那边去送了上去深圳或者大湾区其他的部分，那绝对来说是好事来的。但这些是需时研究，而它腾空了的土地亦都真係需時去大家唔單止研究去爭論。你諗下，明日大嶼淨係攞撥款要去做研究，我哋自己都未搞得掂啦，係嘛？咁你話哦，我係咪話我桂山島填咗之後，我就可以取代咗明日大嶼唔需要填咧？咁你諗下，你啱啱行完山，你好明白。明日大嶼嗰個位置其實離開我哋嘅市中心係極近嘅， 係啊，喺中間嚟啊嘛。 咁但係你桂山島。 系啊，桂山岛就是、 搭船去啦，搭车去，你起条桥、起条隧道都有排走。 我就记得有一次搭船去大亚洲，即系喺大屿山西南面都即系一个群岛啦，都搭咗两个钟嘅啲普通嘅船。咁然之后桂山群岛就再远啲嘅，个距离基本上就系由中环去长洲嘅距离，你谂下两倍嘅距离有多。咁所以如果你话搭船系冇可能嘅，一定系要起路噶啦。起路嘅时候就要。亦都要经过好多嘅海域啦，或者系郊野公园啦，一定要起桥啦，好长嘅桥啦。咁其实嗰个规划一定系又系好大规模嘅，无论点计都系。 即系、啊就是、我如果你话我喺嘛初步嘅工程完全系唔需要牵涉香港自己本身嘅一啲考量嘅话、嗯，最直接只能嘅就系我桂山岛或者向北依、這个外伶仃嘅范围咧。连上咗港珠澳大桥咁，咁但系港珠澳大桥其实香港都有出钱噶，系咪完全唔需要即系牵涉到香港本位嘅一啲嘅咨询啊，或者一啲嘅批复嘅机制咧？咁我自己都真系喺呢度有一个疑问。咁但系无论如何，桂山岛作为一个即系未来嘅方向，我自己睇咧就，如果要谂咧，就真系唔好净系谂桂山岛，即系成个万山群岛佢嗰个战略。嘅定位係乜咧？對於大灣區未來嘅發展，咁樣去考量咧，我覺得就反為值得。 但係其實如果講埋成個萬山群島嗰度好多島嘅，其實喺香港以南，但係就喺個海中心，而且都啲島同島之間距離有幾遠下嘅，同埋嗰度打風一定係打得最勁嘅，係咪咁適合真係要喺嗰度發展咧？ 咁啊，真係要睇嚟我哋做乜嘢嘢啦。嗱，即係如果我哋睇一啲嘅所謂灣區嘅大型嘅填海啦，咁樣咁啊，最出名當然係東京灣啦。 都喺個灣裏面㗎嘛。 係啊，咁啊，佢個灣比較大啦。所以我如果我哋從工程嘅角度嚟講，你話我哋要填海造地做出嚟，其實你話難極都一定做得到。只不過就係我哋咁做嘅時候，對於未來嘅產業係有咩需要呢？例如係咪某啲好似新加坡咁，其實佢利用咗啲外島嚟做一啲燃油嘅儲存啊、提煉啊依方面嘅設施呢？而依啲設施係唔適合擺近任何嘅城市嘅咧，咁依啲係我哋要考慮咯。 好啦，嗱，今日咧唔该晒林小老，咁以后咧大概每个星期一咧都会听到林小老同我喺自由风自由风嘅。好啦，咁今日大家留意住啦，林郑月娥咧就会即将会喺政府总部咧系会见传媒嘅。